从你我做起。 给你一个机会，你最想得到什么东西？ 汽车 Money 豪宅 漂亮女朋友。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让戏剧帮您实现；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让戏剧为您上演。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听舞台上的故事，体会戏剧中的人生。欢迎进入戏剧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英，欢迎您走进今天的戏剧空间。那么在今明两天的节目中呢，我们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排演的莎士比亚的喜剧第十二夜。在西方呢，圣诞节过后的第十二夜呢是冬季节日的终结，而这一夜呢特别的热闹，每逢这个狂欢的时节呢都要安排喜剧演出。莎士比亚呢为此呢写的剧本呢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名字，因此呢索性也就称它为第十二夜。不过评论家呢倒认为呢这个名字十分的恰当，因为圣诞节后的第十二夜呢似乎是与欢乐告别的日子，而对莎士比亚而言呢，剧本第十二夜也标志着他告别最乐观最富有朝气的时期。那自此以后呢，他再也没有写出过快活的喜剧。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院长林克欢说，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呢是一出在世界舞台上长演不衰令人开心的浪漫喜剧，剧中呢有没完没了的谈情说爱和各式各样的作假装扮。即使你不相信生活中存在着浪漫情调和纯真爱情，不相信误会可以冰释，怨恨可以化解，不违心说没有苦难，不假装一切可以战胜，又何妨同我们哈哈一乐，笑看社会的弊端与人性自身的弱点呢？20世纪将要结束，新的千年已经到来，我们奉献给观众一台轻松活泼朝气蓬勃的青春戏剧。在这里呢，没有鄙夷一切的道德高调，没有抚慰人心的许愿，没有把人升高起来的错觉，我们无意为当代人提供一套生活准则或爱情婚姻的范本，只想跟大家一同开怀大笑，嘲笑虚荣委实荒唐，嘲笑剧中角色，也嘲笑我们自己，在笑声中与一个行将逝去的世纪告别。有人说，在这个游戏化的商品社会，英雄消弭，正剧悲剧荡然无存，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到处都充斥着娱乐化的戏说，这是一个没有明星只有偶像的喜剧时代。正经事儿已经做完，越坏就越酷，越无聊就越有趣。或许新的时代有新的趣味新的时尚，截然评价为时过早。我们只是相信生活中不能没有诙谐幽默，不能丧失应付各种窘境的乐观精神，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不能丧失自我拷问自我质疑自我否定的勇气。笑声，轻松的笑声，深沉的笑声，带泪的微笑，开怀大笑，都是我们所需要的。笑是人的自由和权利。维奥勒和孪生哥哥西巴斯辛在海难上失散，维奥勒被船长救起，来到了一个神奇的地方——伊里里亚。在这个充满浪漫和爱情的国度里，维奥勒爱上了统治这里的公爵，并想方设法女扮男装地做了他的侍从。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瞧，剧中的主人公都出场了，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们吧。英俊潇洒的奥西诺是伊里里亚的公爵， 还热恋着富有的伯爵小姐奥利维亚，而小姐的管家马夫里奥和不学无术的安德鲁骑士呢，也在苦恋着奥利维亚。另一位女主人公是韦奥勒，韦奥勒爱上了统治这里的奥西诺公爵，于是女扮男装的做了他的侍从。这位就是伊利里亚的统治者奥西诺公爵，他正在被相思煎熬着。 他经过我的耳畔，像微风吹拂一根紫罗兰，发出轻柔的声音，一面把花香分送，一面把花香偷走。 够了，别再奏下去了。爱情的精灵呀，你是那样的敏感而活泼。奏乐，奏乐。爱情的精灵呀，你是那样的敏感而活泼，无论什么高贵和超越的事物，一旦进入你的范围，便会在顷刻间失去它的价值。爱情是那样的充满了意象，在一切事物中是最富于幻想的。 殿下，您要不要去打猎？ 你说什么，秋亮？ 去打鹿。 一点不错，我的心就像是一头鹿。自从我第一眼见到了奥利维亚，我感觉周围的空气都被它澄清了。于是我就变成了一头鹿。从此我的情欲就像残暴凶猛的猎犬一样，永远地追逐着我，追逐着我。怎么样，他那有什么消息？ 殿下，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耍了各种各样的把戏，也没能进去。不过我从这侍从的嘴里得到那么一个消息。 快说。 在七个寒暑不曾过去之前，就是今天也不能窥见他的容貌。他要像尼姑一样蒙着面目而行，每天用心酸的眼泪浇洒他的卧室。 不，不， 这一切都是为了怀念对于他死去的哥哥的爱。他要把对哥哥的爱永远活生生的埋藏在他悲伤的记忆里。 他有这么优美的一颗心，就连他的哥哥也挚爱到了这种地步。假如爱情那把有力的金剑把他心中的其他感情全部射死，假如世上只有一个君主占据着他的心肝头脑，那时他将要怎样的恋爱着呢？给我引道，到芬芳的花丛，相思在花荫下格外情浓。 船长，这是什么国土啊？ 维奥拉小姐， 这儿叫伊利里亚。 伊利里亚 啊， 我到伊利里亚来干什么？我的哥哥已经到极乐世界去了，也许他侥幸没有被淹死。 您也是侥幸才保全了性命的。 我可怜的哥哥，但愿你也侥幸无恙吧。 不错，维奥拉，你确实可以用侥幸的希望来宽慰你自己。我告诉你，在我们的船撞破了以后，我看见你哥哥非常机智地抓住了一块浮在海面的甲板，沉浮在波浪之间，直到我的眼睛看不见。 我哥哥 啊， 真的，你说的是我哥哥？ 对呀。 太好了，您的话更把我的希望给证实了几分。船长，你了解这国土吗？ 当然了。 他是 由谁来统治呢？ 是由一个名副其实的高贵的公爵。 公爵 啊， 他叫什么名字？ 奥西诺。 奥西诺。 对 呀，奥西诺 啊， 我曾听我父亲提起过他，那时他还没有娶妻。 现在他还是这样。哎，不过有一个新鲜的风传，传说他在向美貌的奥利维亚小姐求爱呢。 奥利维亚 啊， 她是谁？ 她可是一位品德高尚的姑娘，她的父亲是一位伯爵，哎，一年前死了，把她交付给她的哥哥照顾。可是她的哥哥不久也死了，据说。为了表达对他哥哥深切的友爱，他发誓拒绝一切的求爱。 船长， 嗯， 您瞧上去像个好人，您得替我保守秘密，不要把我的真相给泄露出去。您还得帮我假扮起来，好让我达到目的。我要去邂逅那位公爵，你可以把我奉送给他，作为一个净了身的侍童。 什么？你？ 我要扮成一个男孩子。我想那时您可能会得到更多的好处，因为我会唱歌，我会用各种音乐去向他说话。 你还会唱歌？ 当然。 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 让我猜猜你是谁。 太好了，以后的事情我们以后再说。我呢，可能会用一些小小的计谋。那您的船长只需要静默。 好，我当哑巴，你去做侍童。要是我多话，我挖去我的眼珠子。 Yeah. OK, let's go. 船长， 我跟你说， 这时美丽的奥利维亚正沉浸在失去哥哥的悲痛之中。 见什么鬼了，把他哥哥的死看得这么重，悲哀，是要损寿的呢。 托比老爷，你要上哪儿去？你就是要去喝酒的话，你也得早点回来。你不知道你的侄小姐因为你深夜不归可是非常非常反对的。 那就叫她今天反对明天反对永远反对下去吧。 那你得注意点身份，讲究点分寸才是嘛。 身份 啊？ 我难道没有身份吗？穿了这种衣服那去喝酒那才叫身份呢。 哎，还有这双鞋，如果他没有身份那就把 臭皮鞋。 哎呀，这可是意大利的名牌， 如果 他没有身份那就把他一脚一脚一穿上吧。 托比，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不要再去酗酒，不要再去酗酒了，酗酒会作践身体的。啊，对了，我听小姐说起过，说你给她叫来一个向她求婚的傻骑士，你怎么能做这样的蠢事呢？ 谁？安德鲁·埃古契克爵士吗？ 嗯，就是他。 啊，在伊利里亚，他可是一表人才了。 一表人才，那又怎么样？ 他一年要有300多万块钱的收入呢。 300多万。嗯，他一年的时间就都能给折腾光了。他不仅是个大傻瓜，而且还是一个公子哥。 呸！我反对你这样说话。他会拉低音提琴，啊，嘣嘣嘣嘣。他不看书本就能嘚啵嘚啵三四国的文字，他有很高的天分。 是啊是啊，傻瓜都是得天独厚的。他不仅是个大傻瓜，而且还是一个惯于惹是生非的家伙。 我举双手发誓，这样说他话的人都是一批坏蛋。 侍女玛利亚说的没错，这个安德鲁骑士是个浪荡放肆、不学无术，而且穿着滑稽的公子哥，是个十足的大傻瓜。 要是不愿为我的侄女举杯祝饮，喝到像抽陀螺似的天旋地转，那他就不是个汉子，就是个卑鄙的小人。哎，你看，安德鲁·埃古契克爵士来了。 是那个傻瓜吗？ 啊，来了。托比·培尔契爵士啊，安德鲁·埃古契克爵士，哎， 左三杯呀，右三杯呀，妈转一圈了，一杯两杯三杯四杯。 隔壁老爷， 哎呀，你好，美貌的小泼妇。 你好，大人。 跟着套套词。啊，套词姐姐好。 我叫玛丽，大人。 玛丽，套词姐姐好。 你弄错了，其实。套词就是让你客套一句。 我想我该说再见了，先生们。 我认为我们应当去喝杯酒，老兄。我几时见你这样被人愚弄过？ 不必，明天我就骑马回家了。 喂，我亲爱的骑士， 你骂谁？喂是什么意思？是好还是不好啊？我真是应该把我花在骑马、击剑和耍熊上的功夫用来学几种外国话。我要是学过文学，那该多好啊！说正经的，托比学士，明天我就骑马回家了。你侄女她不肯见我，即便是肯见我，多半也不会要我。那个什么该死的公爵，正在向她求婚呢。 她不爱什么公爵不公爵，她不喜欢比她身份高、地位高、年龄高、智慧高的人。 我亲自听他这样发过誓， 真的。 哎，老兄，你还有希望。 那我就再待两个月。我这个人是世界上心思最古怪的人，有的时候我就是喜欢喝酒跳舞跳舞。 哎呀，老兄，你跳舞的本领怎么样？ 那可不是吹的，我会旱地拔葱， 葱葱葱葱葱，我就会葱爆羊肉。 说到我倒跳的本事， 倒跳， 就是倒着跳，那简直可以比得上伊里利亚任何一个。不比我强的人。 老兄，为什么要把你跳舞的本领埋藏起来呢？完全没有理由嘛。如果是我托比啊，我就会跳着我儿子蹦擦擦蹦擦擦到教堂去。 教堂， 我就会跳着汤哥 一路回家。 回家， 咱们去喝酒。 除了喝酒之外，我们还有什么好干的？ 划拳。 走，钝枪骨啊，有点咸呐、啊；羊蝎子啊，没有肉啊。我喝酒啊， 我吃菜啊。 你的包啊， 咱们俩拿呀。 钝枪骨啊，有点咸呐、啊；羊蝎子啊，没有肉啊。我喝酒啊，我吃菜 啊。西三零， 殿下， 你已经知道了一切。我已经把我内心的秘密都告诉你了，所以到他那里去，不要让他把你拒之门外，站在他的门口对他说，你要站到脚下生根，直到他们言见你为止。 可是殿下，假如他真是像人家所说的那样。 这位西萨里奥就是美丽的维奥拉乔装改扮而成的，他现在已经是一位英俊秀气的男孩子了。 礼貌这方面没有什么界限，但是你千万不要毫无结果而为。 殿下，假使我跟他见了面谈了话，那您又能怎样？ 如果你见到了奥利维亚，那你就向他宣布我恋爱的热情，把我的一片赤诚说给他听，让他吃惊。 我相信你扮演起我的伤心来一定很出色，像你这样的青年总比那些面孔板板的使者们更能引起他的注意。 我想不见的 好孩子，相信我。 看你那柔滑而红润的嘴唇，娇细而轻盈的声音，多么像一个漂亮的少女。凭着你的性格，是十分容易处理好这种事的。假如你能够成功，西萨里奥，你主人的财产就有你的份儿。西萨里奥，西萨里奥， 殿下，我愿意去向你所爱的人求婚。 好极了。 我可以多派几个使者和你一起去。 殿下， 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殿下，殿下，殿下。愿只愿多阻碍的前程，但我一定要做他的夫人。 着你的美，所以爱上着你。 怎么说的？ 小姐说，那个傻子，他要是回来了，我一定要捏死他。 砰！吓死我了。让他捏死我好了。 被称为傻子的是伯爵小姐家的小丑，他风趣幽默，鬼点子多，经常能把奥利维亚小姐逗得花容绽放。 再也看不见敌人了。 来了，小姐来了，留着钱给小姐去解释去吧。 哎，玛丽亚姐姐，求求你帮帮我的忙好不好？ 求求你帮我的忙好不好？ 你帮我说两句好话。 没门。 大管家马夫里奥扶着哭哭啼啼的小姐上来了，他虽然一直卑躬屈膝，可心里想的是要做马夫里奥伯爵。 上台阶，过门槛。 上帝祝福你，我最亲爱的小姐。 把这个傻子给我撵出去。 把这个傻小姐给我撵出去。 傻子出去。 傻子出去。 算了吧，你这个枯燥无味的家伙，我已经越来越不喜欢你了。 小姐，这你就大错特错了。戴了和尚帽，他不一定就是和尚。就是说，我身上是穿着傻子他穿的衣服，并不一定我的脑子里也要装着他呀。请允许我证明，您是一个傻子，我最亲爱的小姐。 你能吗？ 太简单了。 那好，证明给我看。 好的。小姐。您为什么那么悲伤？ 哪着火了呀？ 小姐，小姐， 为了我哥哥的死。 哦，我明白了，你哥哥的灵魂一定在地狱里受苦呢。 不对，我哥哥的灵魂是在天堂上。 是啊，你哥哥的灵魂在天堂上，那您为什么那么悲伤呢？来人呐！把这个傻子给我撵出去，傻子！ 马夫里奥，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傻子越来越有趣了？ 是的，是的，他会变得越来越有趣的。老弱可以使聪明减退，然而他却可以使傻子变得格外傻起来。 哦，马大爷，是的。愿上帝保佑您越来越老弱起来，这样的话您就会变得格外的傻起来。 马夫里奥，你怎么说？ 我不懂，像小姐您这样高贵身份的人怎么会喜欢这种毫无头脑的混战 队？ 如果你不笑一笑给他一点题目的话，我估计他连话都不会说。听了他那些话能笑起来的聪明人们也只不过是他的一些应声虫罢了。 马夫里奥，你太自命不凡了，你缺少一副健全的胃口。傻子有特许放肆的权利，虽然他老是指责别人的过错，但也不能算为谩骂呀。 大家，我去禀报小姐。 小姐，外面有一位年轻的先生，他说他要拜见您。 又是奥西诺公爵派来的使者吧？ 我不说您都不知道，那位先生他长得特别特别的漂亮，而且他还带了好多好多的随从。 我们家门口谁在跟他周旋呢？ 是令亲托比老爷。 托比，他满口风话不害羞的，快把他给我叫回来。去啊。马夫里奥，你到门口对那位来使说，是我不在家，或者是我生病了，随便你怎么说，把他打发走。 明白。 哎呦，傻子！ 哎，小姐， 你的打呼越来越沉浮起来了。 我炖姜母啊，有点咸的羊蝎子了，没有肉啊，我喝酒啊。 门口是谁呀？ 门口谁呀？ 一个绅士。 绅士？ 一个绅士？什么绅士啊？ 就那么一个绅士。哎呀！ 他臭萝卜，他该死的臭萝卜！ 你怎么这么早就开始昏天黑地起来了 ？No， 是升天色地，我打倒升天色地，我打倒。 托比老爷，门口到底是谁呀？小姐生气了。 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 小姐，门口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 傻子。 哎。 你说一个最害像什么？ 醉汉呢？醉汉，他喝第一口酒的时候就变成一个傻子，哎呀，他喝第二口酒的时候就变成一个疯子，哎呀呀呀呀，他喝第三口酒就被酒淹死了。 哎呀，那我的叔叔已经喝了三口酒了，他肯定已经淹死了，快找个验尸的给他验验了。 没事，加冕我走着。 不行，别别不行， 我再重申一遍，不许放他进 来。王福灵，什么事啊？ 小姐，门口的那个人要见你。 不见不见，我说过多少次了，我不要见嘛。 这我已经对他说过了，可是他还是要见 你。他是个怎样的人？ 很无礼的样子。 相貌怎么样？年龄又如何？ 他这个人吧，要是说是大人还不太成熟，说是个孩子吧，倒蛮有几分城府。我认为实际上它就是一只半生不熟的青苹果，外表虽然美丽，但吃起来一定很酸。 把它给我叫进来，把玛丽亚也给我叫来。 好的。玛丽亚。 哎，来了。有什么事？ 小姐叫你。 玛丽亚，过来。小姐，我们要再一次听奥西诺公爵来使的说话，你来扮小姐，我们来缠线。 我 啊， 好， 来，把面纱给我戴上。 他来了， 快！奥西诺公爵来使拜见小姐，请问哪位是贵府中的小姐？ 啊，有啥话你对我说吧，我可以代他答话。 最辉煌的、卓越的、无双的美人。请您告诉我，那位是不是贵府中的小姐？因为我没有见过。我不大甘心浪着我的言辞，因为她显得不但非常出色，而且我也是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她给背熟。 啊，是吗？ 两位美人，请不要取笑我，我可是个非常敏感的人，一点点的侵入都是受不了的。 你从哪儿来的？ 对不起小姐，您的话是我事先不曾预备作答的。 你一定是个唱戏的。 唱戏的？ 对，唱戏的。抢抢，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要是我没有篡夺我自己的话， 要是您就是他，那你肯定是篡夺了您自己，因为您有权利给予别人，却没有权利把它藏匿起来。不过这跟我的来意并无关系，我还是先继续恭维您的言辞，然后再告知您我的来意。 把重要的话说出来，恭维就免了吧。 亲爱的小姐，我好容易才把它给背熟，而且它又是那么的有诗意。 那无非是些鬼话，留着你不用说了。我听说你在我的门口一味的顶撞，所以我把你叫进来，想看看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并不是要听你讲话的。 啊，是的，先生，路就在你脚下，现在你可以出去了。 不，好心道夫，我还要在这儿闲荡一会儿。亲爱的小姐，我是一个使者，我不是向您来宣战，也不是要求您臣服。这有些话在您耳中那是神圣的，可是在某些人的耳中那可能就是亵渎。 小姐丽啊，你先出去吧，我要听一听这段神圣的话。 好的，小姐。 现在先生，请将你的经文。 尊敬亲爱的小姐。 哦，这倒是一种听起来让人怪舒服的教理，可以大发议论呢。你的经文呢？ 在奥西诺心头。 在他心头？在他心头的哪一章啊？ 朝暮路排起来是他心头的第一章。 第一章，我想我已经读过了，无非是些旁门左道。你就没有一些别的话要说吗？ 亲爱的小姐，我能瞧瞧您的脸吗？ 我不知道贵主人有什么事差你和我的脸来接洽，你已经偏离你的正文了。不过嘛，我倒可以拉开这层幕，让你看看这幅图画。 哇塞！ 你瞧， 个一切都是出于上帝的手，那可真是绝妙之笔耶。 它色彩精妙，很耐久，经得起风霜的侵蚀耶。 那真是各种色彩精妙调和成美貌，那倾国倾城的美仙姿是造化亲手来描绘。亲爱的小姐，难道您就真的忍心把您的这种美埋没在坟墓里，就不再给世间留下一个副本？ 傅先生，我不会那么狠心的。美貌的清单我开成清楚，每一样细木我列上遗嘱，浓淡适中的朱唇两片，灰色的倩眼一双眼睑，柔霞两片赛过天仙，一景一为我能比貂蝉，点点点点。我知道了，你今天来是奉命恭维我的。 亲爱的小姐，我终于明白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您太骄傲了，您即使是魔鬼，您是美丽的，可您知道我的主人是怎样的爱着您？您即使是人间的角色，我想您也应该酬打他。 那你的主人是如何爱着我呀？ 崇拜的，大量的眼泪，正向着爱情的呻吟，吞吐着烈火的叹息。 你主人知道我的意思，我真的不能爱他。虽然我想他慷慨博学、勇敢，长得又体面，可是我总是不能爱他。他老早已经知道我的意思。 亲爱的小姐，如果我也像我的主人那样热情地爱着您，那样的受苦，那样的拖延生命，我真的不懂您拒绝是什么意思。 那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样呢？ 我？如果是我，那我就要用柳枝在你门前煮成一所小屋， 小屋 不时的到府中访问我的灵魂。我要吟咏着被冷淡的爱情的篇诗，不管夜有多么深，我都把它们高声歌唱。我要像回声的山崖喊着您的名字，使绕舌的风都在喊着奥利维亚。我想那时您将在天地间得不到安宁，除非您能怜悯我。 你的口才倒是颇堪造就的，你的家世怎样呢？ 超过我目前的境遇，但我也是个有身份的人。 哦，那好吧，回到你主人那里去，告诉他说我不能爱他，让他以后不要再差人来了。除非， 或者 你再来，你来告诉我他对于我的话有什么感觉啊？对了，这是给你的辛苦钱。 对不起，小姐，我不是个要钱的信差，这钱你留着自个儿用吧。 啊，可是。你听我说， 不曾得到酬答的不是我，而是我的主人。真希望您的热情跟我的主人一样遭到轻蔑，使您所爱的人跟我的主人一样心如铁石。 你 再会，忍心的美人。 马弗里奥，快把公爵派来的使者给我追回来。戒指给我，你告诉他，让他的主人不要向我献殷勤了。哦，对了，如果明天这个少年还到我的门前经过，我就会告诉他为什么的。去呀，去，回来，在那边。 西巴斯辛， 我安东尼奥， 我来自梅萨林， 我据他们说是个海盗， 我和孪生妹妹维奥拉海上遇了难， 我从海里边把她捞了出来。 本来我们俩生活得很好，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莎士比亚非得让我去公爵的府中。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莎士比亚非安排我跟公爵在海上打了一仗，于是在公爵的城市里我便不便于行走。 没办法，我们只好分离。 没办法，我们只好离分。 哎，西巴斯基，这是我的钱袋，你拿着。 哎，不，我妈不让我随便拿别的东西。 听我的。 那好吧，再说我替你保管一会儿。 半小时以后，我们在大象里面见。 那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 我没有给他留下什么戒指啊，这位小姐她什么意思？她那么仔仔细细地打量我，颠颠倒倒没头没脑的，难道她爱上我了？天哪，如果真的是这样，我可怜的小姐那年真的是白日做梦了。可现在看来，这假扮也不是什么好事儿。譬如说像您一个漂亮又靠不住的男人，怎么那么容易占据我们女人家柔弱的心？这都是我们生性脆弱的缘由，可又不是我们自身的错处啊。现在该怎么办呢？我的主人在爱着小姐，可我呢，这个小可怜虫又一直爱着我的主人。问题是小姐，小姐她偏偏认错了人，在思念着我。看来这场纠纷只能让时间来清理了，可这结儿我该怎么打呢？ 万事兴万事 十六条腿， 八只眼睛， 四张嘴，胡同胡同胡同胡同 几声的 胡同啊，不知道啊，扑通扑通跳下水，还九只青蛙。哎， 土鳖爵士，那傻子他来了，这么问一下怎么样？ 好啊， 你出个主意。 恰恰气枪枪枪枪枪枪气枪枪。 你说什么呀？ 啊，恰恰气枪气枪枪枪枪气枪气， 就这么办。 小小二郎清早起床，提着裤子上茅房。 哎呀，托比老爷，安德鲁爵士， 哎，虫儿，回来， 不是我得上一号， 哎，回来，虫儿 啊， 给托比老爷唱个歌， 不是，你要听情歌还是劝人为善的歌 啊？托比老爷喜欢听情歌，唱个情歌， 情歌 ，money，money，money，money， 八月十五。庙门开呀，一只蜜蜂飞出来呀，要问蜜蜂哪里去呀，果然头上采蜜去呀。 回来， 我说你们干什么呢？马夫辽会把你们给吊死的。 天呀，天呀，让你吓我了。 安静，安静， 我的兄弟们， 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们疯了吧？谁允许你们半夜三更直着嗓子唱这种不堪入耳的？ 我不想唱歌，他们叫我WC。 你们难道就不想一想，这是什么地？这儿住的是什么人？ 托比老爷，对于您的行为，我实在无法恭维。小姐是吩咐过，她会把您当作家人一样留住在这里，可是她绝不允许你这样胡闹啊！如果你能够循规蹈矩，我们表示欢迎；但是如果想背道而驰，那你去向小姐告别，她一定会说再见。 既然我非走不可的话，那么再会吧，小混蛋。姓马的，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啊？你不就是个管家呀？你以为你自己道德高尚，别人便不能喝酒取乐了吗？啊，玛丽亚， 啊， 给我开一瓶酒去。 啊，待一会儿啊， 快去。 嗯， 玛丽亚，如果你把小姐对你的恩典看作一钱不值，那么你可以继续帮助他们胡作非为。晚安，托比老爷。 再见，安德鲁骑士。 你说 不起。哦，对了，我一定会将此事告诉小姐。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我要向他挑战，我要跟他决斗。 来来来，我给你写挑战书。 哎呀，我说你们还是忍耐一下吧。 忍耐不下去。 必须得忍耐。你们不知道， 自从公爵派来那个少年见了咱们小姐以后，咱们小姐已经整整一天茶不思饭不想了。至于那个马弗里奥，你们交给我好了，我去收拾他。 交给你？ 嘿，我要不把他给折腾够了，我就是那马弗里奥的妹妹 马弗里亚。 好，有志气。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我们讲讲关于他的事情， 想听听。我不说你们都不知道。马弗里奥那是一个鬼清教徒，奉迎取巧是他的本事，一头装腔作势的骡子，反复无常，自以为了不起，觉得所有的人见了他就都会爱上他。单凭这一点我们就能足足实实的整他一顿呢。 哎，你都有什么计策吗？ 哎，这样我们在他经常走过的路上给他丢下一封暧昧的情书。那份情书里面我们给他活生生的描写着他那个腿的形状，还有走路的那个姿势，脸上的表情，让他一看就知道定而无疑那就是马弗里奥。最关键的是我买了一点会模仿小姐的笔记写字。 哎呀，好极了好极了，我嗅到了一个计策了， 我鼻子里也闻到味儿了。 等到那一天，我把你们两个连同那个傻子一起安排在他捡信的那个地方，让我们大家伙一起来看看他是怎么把那封信来解释的。 看他怎么解释。 好了好了，小伙子们，今天我们都回去睡一个好觉，做一个好 梦。 马弗里奥倒霉了，呼啦啦呼啦啦，我们想好主意了，呼啦啦呼啦啦，明晚就要得手了，呼啦啦呼啦啦， 我们回去睡觉吧。对， 痴情的奥西诺公爵还在苦苦地思念着奥利维亚小姐。 兄弟，速来花园，请西萨里奥也来。 奥利维亚小姐，为了你，我宁愿去死。 殿下， 西萨里奥， 假如有一天你和人恋爱，请在甜蜜的痛苦中记着我，因为一切真心恋爱的人都和我一样，他们可以对其他的事情轻浮易变，但是对他所爱的人的影像却永远铭刻在他的心头。你喜欢昨天晚上那首歌吗？ 是的，它传出了爱情宝座上的回声。 说得很好，看见。你虽然这样年轻，但是我从你的眼神里发现，你一定喜欢过什么人，是不是？ 略微有点，请您恕我。 那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呢？ 跟您差不多。 那太不可爱了。有多大年纪呢？ 年龄跟您也差不多，殿下。 太老了，你应该找一个年轻一些的，因为那样你们才合得来，才不会失去他的欢心。因为无论我们男人怎样自称自赞，我们的爱情总比女人们流动不定些，富于需求，易于反复，更容易消失而生厌。 是的，殿下，这一层我也想到了。 那你就去找一个年轻一点吧，那样你的爱情才能够长青。看见？ 殿下。 西萨里奥。 殿下， 你再给我到那个忍心的女王那里去，你对她说，我的爱情是超越世间的，女巫的土地不是我所看重的东西。你对她说，命运所赐给她的尊荣财富，在我的眼中都像命运一样无常。你对她说，吸引我的灵魂的是他天赋的灵奇，绝世的仙姿。 可是殿下，假如他要是不能爱您呢？ 我不能得到这样的回答。 可您不能不得到这样的答复。假如有位姑娘也像您爱上奥利维亚那样， 痛苦的爱着你，你不爱他，你这样告诉他，他岂不是也要得到这样的答复吗？ 女人小小的身体怎么能够受得住像爱情强加于我心中的那种激烈的搏跳？ 不， 他们的心没有那么广大，可以含得下那么许多，他们缺乏含忍的能力，他们的爱就像一个人的胃口一样，不是从脏腑里，而是从舌尖上感觉到 的。这样的， 而我的爱就像饥饿的大海，能够消化一切。不要把其他女人对我的感情和我对于奥利维亚小姐的感情相提并论吧。 不，殿下，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 我知道得很清楚，女人对于男人是怀着怎样的爱情？真的，她跟我们是一样真心的。 不不不不， 假如我要是个女人，我也许会爱上您殿下一样的。 你说什么？ 殿下，各位观众，下面我要为大家朗诵的是莎翁在此剧中被人广为传颂的著名台词片段。 他从来不向人诉说他的爱情，让隐藏在内心中的抑郁像蓓蕾中的蛀虫一样侵蚀着他绯红的脸颊。他以相思而憔悴，疾病和忧愁折磨着他，像是墓碑上刻着的忍耐的化身，默默着向未来微笑。这不是真的爱情吗？我们男人也许更多话懂得发誓，可是我们所表示的总是多于我们所决心实行的。无论我们怎样海誓山盟，我们的爱情总不过如此。 写得真好。可是你再看看现在这位公爵，西萨琉， 殿下， 你再给我到那个忍心的女王那里去，你对她说，我的爱情永不认输。 殿下， 快去！ 殿下，殿下，殿下！ 把你整死，我明天就把你整死。没商量，没商量， 打倒马夫里奥， 打倒马夫里奥， 打倒马夫里奥， 打倒马 夫里奥。小伙子们，好消息来了！ 好消息，李正，向右看齐，等等，向前看， 兔子们好， 手掌好。 为人民除害， 我这么消息，那个报告给大家一个好消息，马弗里奥马上就要来了。 太好了， 他已经在太阳光底下练了两个钟头的身段 了。不要急了， 这封信一定能使他变成一个大傻帽。 没错， 旅长 几个人在马弗里奥必经的路上埋伏好，等待着他捡到那封信的时候的傻样子。 倒倒倒倒，丢那么丢那么丢手绢，轻轻地放在你的后边，大家不要告诉他，比比看谁跑得快，比比看谁跑得快。 不许你，不许你糟蹋艺术！ 运气，一切都是运气。玛利亚刚才对我说， 小姐喜欢我。我也曾经听小姐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她嫁人就一定找我这种脾气的，而且她待我着实比对其他家人要好得多，这让我怎么解释呢？ 该怎么解释啊？ 我做了马夫里奥伯爵， 下拜。 在历史上，小姐下嫁给家臣，这是有史可查的。唐朝的江瑶氏，明清的王章氏，当代此时马傲氏，这个正合适。跟他结婚三个月， 没 坐在我的宝座上，身上穿着绣花袍，召见我的臣僚们。那会儿刚刚睡过午觉，撇下奥利维亚独自酣睡。 住手！住嘴！ 我一定要装出我威严的神气来，表示我已经知道我现在自己的地位，他们也都明白自己的身份，然后差人去将托比叫来。 王八蛋， 托比来了，他就跟我就这样敬了一个礼。 我拍死你！ 托比老叔，我已蒙令侄女不弃下嫁，请允许我。这样对你说话，你一定要将喝酒的习惯戒掉。 哇呀！ 还有，不要再把宝贵的时间跟那个傻瓜骑士一起浪费掉。 这是说我呢，肯定 就是那个安德鲁骑士。 我说说我吧。 至于玛丽亚， 这家伙又上钩了。 这是什么东西？ 好东西。 姐。 姐。 是。哎，那是什么？ 有毛毛啊！ 黑悠悠，这是小姐的手笔呀、啊！您瞧，这一横一竖一勾一弯，不正是她的笔迹吗？ 天哪！ 给不知名的恋人制成的祝福，完全是她的口气。没错，还是那只猴票啊！我可以向我所爱的人发号施令，我的命在 MOAI 手中飘摇。 MOAI， 我得想想。 让你想。 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我可以向我所爱的人发号施令，我是他的下人，他是我的小姐，我一直伺候着他，这是你们大家都知道的，对不对？ 对 呀。 MOAI 什么意思？M 眼熟啊！ 对呀， 麦当劳。汉堡包。我的命在麦当劳手上的汉堡包中飘一起。不对， M 妈咪。马夫里奥的马呀。 夫 马夫里奥的夫没夫，这后边是个欧，最后是个爱。哎，别急，我要是把这几个字母顺序给颠倒一下，也许就适合我了呀。因为这些字母都在我的名字里。 看来马夫里奥真的是要上钩了。那么那封伪造的信上到底写了些什么呢？好，欢迎朋友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话剧《莎士比亚的喜剧》第十二页的下半部分。好了，今天的戏剧空间呢，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小英代表我们的责任编辑徐北威，谢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经典的故事，精彩的语言，戏剧空间带您进入艺术的世界。 俗话